曾是对的人，爱就带上谎言，没能不能，只有肯不肯。谁不曾因为看懂一个人，谁不曾面对自己想否认，和解需要无悔的折腾，才算完整。很痛忍一忍，回忆留给会痛的人，爱免不了悔恨，放下质问就懂慰问，恨错等一等，前人也曾是对的人，爱就带上狂奔，青春的旅途没有红。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所困为情化空，我情非但已，

飘啊飘，你摇啊摇，不根的野草，当 梦醒了，天晴了，如何再漂亮？爱多一秒，恨不会少，承诺是煎熬。若不计较，就一次痛快燃烧。若